上飘远，就如丝丝迷人好主意。在我清心时，午夜无声时，随着你不舍的亲我多次。每滴飘雨就如心知，谁寻到真挚？在你情深时，夜雨知，谁在说，在来世都与痴恋我一次。当天的好日子，每一分也是多随意，永没刻意地编织与堆砌，如像雨融入风中那么简易。当天的好日子，到今天也未失原意，就算一切是往事，我都爱。凝望雨吻湿了夜间的道士，他朝与夜，你若经过，又能抽空同谈心一次。在你离开前，愿你知，谁令我在来世都与痴恋你一次。当天的好日子，每一分也是多随意，永没刻意地编织与堆砌，如像雨融入风中那么简易。当天的好日子，到今天也未失望雨吻湿了夜间的都市。像雨融入风中那么简易，当天的好日子，到今天也未失原意，就算一切是往事，我都爱。凝望雨吻湿了夜间的都市，与堆砌，像雨。